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下雪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4度。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北风风力会加大到4到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天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较冷，请您在外出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目前的城市道路的交通指数为 1.5， 处于畅通级别。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光明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南三环杨桥到刘家窑桥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交通压力呢相对来讲比较突出，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清明时节，草长莺飞，除了踏青赏花之外，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丝特殊的含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生死、关于生命的话题。 正值清明时节，很多人习惯了在这个时间去墓地祭奠逝去的亲人，捧上一束鲜花，摆上祭品，与亲人说说心里话，如果愿意，还可以坐在墓碑旁，静静地遐想。往事随风，思念与泪水相伴，整个过程很有仪式感，它会让忙碌的人们在那个时段安静下来。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已经开始不仅用自己的方式寄托对已故亲人的思念，还为个人身后的归宿做出了理性的安排。尽管大家仍然忌讳谈及死亡，但关于衰老，关于生命进程的不可逆，还是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提到了议事日程。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大家就生命这个话题的感悟。 以往的清明对我来说没有很深的体会，但自打去年11老爸病逝，让今年的清明给了我如此不一样的感受。有道是 故园长断处，日夜柳条新。当万物更新，生命萌发，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挚爱的亲人却已独自走远。一年又一年，柳树都会在此时披上一层新绿，但曾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曾经深爱我们也为我们深爱的人，却已不在，一切已经物是人非，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怀念，默默地回忆。又是一年清明时，让我们和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给故去的亲人墓碑前放上一束鲜花，留下对亲人满满的思念和真诚的感恩，用心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才是缅怀亲人最好的方式。 我是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的旅行，对于死亡之行我已经看淡了，并不惧怕去死，只是心有不甘，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亲朋好友。我感到好像是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要交代什么，可是心里又觉得空荡荡的，不知从何谈起。对于生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认识。如果生死可以选择的话，谁都不愿意选择去死，谁都想尽可能的活下去。其实，死并不可怕。2017年年初，我体检查出来心脏出了问题，主动脉狭窄，心脏瓣膜钙化，必须要进行瓣膜置换手术，要开胸手术，什么状况？我是一头雾水，两眼茫茫，不知所措。开胸手术我并不害怕，就是有些担心手术后会不会长期卧床，生活能不能自理，真要是自理不了，离不开人的护理，那还不如死了算了，何苦再去受罪，早一点解脱就不要去麻烦别人了，影响家人的正常生活。听听医生的介绍，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一种是基液瓣膜置换，一种是生物瓣膜置换。机械瓣膜置换要常年的吃药，是为了防止血栓，常年以药物为伍。我真是有点恨老天不公，我一生与世无争，为什么老天要这样的惩罚我呀？生物瓣膜置换吃药半年以后就不用吃药了，但是他的寿命只有15年，天哪，短暂的15年，一瞬间转眼即到，我就将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与世隔绝。我心不甘啊，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现在65岁，15年后80岁了，难道还要争什么？还有什么可放不下的？慢慢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我听从了朋友们的规劝，找了专家大夫仔细了解了一下病情，又和病友咨询了手术后身体恢复的状况，心里开始镇静下来，头脑也清醒了许多。 病情并不是那么的可怕。面对疾病，别无选择，必须坦然处之。逃避和害怕都解决不了问题。懦夫的选择就是只有等待死亡。我在住院期间，我的亲人来了，我的战友来了，我的同学来了，我的发小来了，我的朋友们都来了，他们带来了滋补品、慰问金，大家从微薄的退休金里，大家集资对我施以援手，特别是在精神上的鼓励，给予我了巨大的鼓舞，我要感谢他们，这是在我人生道路上最大、最高、最好的享受。这让我很震惊，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退休工人，我身边居然还有那么多人都来了，他们都在关心着我，大家陪我手术一直到深夜，不管是离家近的还是离家远的，他们拿来了熬了鸡汤、鱼汤，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医院，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了我的面前。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动。虽然我病了，但我并不孤独。看到这些，想想这些，我不能放弃治疗。与亲人们的团聚，一副美好生活的蓝图，让我不舍离去。我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手术后，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感到我是从死亡线上回来了。我又看到了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我的战友、我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这样悄悄地离开。我在世为人，我就要活得有价值。在我有限的生命的日子里，我要去关心爱护我身边更多的人，用我所学到的知识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我的生命才有价值。 我看见了光，疲惫醒来，感到了刺痛的伤，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知道悲伤。为什么悲伤？再也看不到你的脸庞，再无法面对的伤。你生命最后留下的光，闪耀着希望，照亮了坚强。希望照亮。 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不怕死。 敬畏死亡的同时，才应该珍爱生命，珍爱他人的生命，也珍爱自己的生命。 在我有限的生命的日子里，我要去关心爱护我身边更多的人，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有生之年，我要以微薄之力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旦离去，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回归。 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再生啊，让我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经历了春节和家人的团聚，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又到了清明，又把这种思念推向了极致。清明是追思亲人、祭奠逝者、祈福平安的日子，人人都有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人人又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生必答题。就像一列奔驰的列车，有起点必有终点，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中途下车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这个生命的速度和长度是我们个人无法把握的，它有很多的不可知因素。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亲眼看到了亲人毫无征兆的猝然离世，那种对生者的突然打击犹如五雷轰顶，难以接受。我也亲眼目睹了亲人久卧病床，浑身插满管子，在毫无生活质量的痛苦挣扎中熄灭了生命之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接受着毫无意义的过度治疗。我也亲身经历了亲人在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中竭尽全力耗尽心血，最后还是人财两空撒手而去的悲惨境界。看着亲人们的离去，那种切肤之痛、肝肠寸断的痛苦经历，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知道。痛失亲人以后的那种孤寂、痛苦、无助和悲伤，用以泪洗面毫不过分。有多少人在痛苦的漩涡里走不出来而一蹶不振？我觉得上天对我是眷顾的，我是幸运的。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快乐的群体和一群具有大爱之心的人，融入这个团队，从此我不再孤独寂寞，也不再痛苦悲伤，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从而开始了我快乐而充实的生活。今天面对着无法回避的人生答案，我可以坦然地说，在有生之年，我要以微薄之力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旦离去，还是奉行那条和亲人早有的约定，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不占用有限的宝贵资源，不给儿女添不必要的麻烦，趁着自己还明白的时候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用明智的选择安排好自己的一切。如果能把这道题做好了，把一切都看清了、看淡了、看明白了，那就活得痛快，活得坦然，无忧无虑，就会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我想等到有一天到另一个世界和亲人们见面的时候，我会向他们详细的汇报我的收获和体会，幸福和快乐。我会向他们诉说我的一路欢笑一路歌。 2014年9月，我经历了一次亲人骨灰海撒仪式，整个过程庄严肃穆隆重。当亲人的骨灰伴着花瓣 被撒入大海的那一瞬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一望无际的大海，波涛滚滚，你挚爱的亲人的骨灰被融入其中，散落出去，飘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一幕挺扎心的。从那以后，无论是三七也好，五七也好，尤其到了忌日，我就感觉我不知道到哪儿去祭奠他，因为没有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那儿，就总是找不到感觉。所以那年我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话：隆重之后还是想你，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冷不冷，不知道你饿不饿，也不知道你是否孤单。经过这几年，我也在努力地说服自己，因为海撒这个事情越来越多地被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提到，国家一再倡导市民绿色殡葬。虽然现在海撒在去世人中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但是它还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比如说节约土地，比如说不会浪费资源，人火化之后属于无机碳酸钙，它不会引起水质的污染。总之，某种程度上，死亡只是一个过程，等到全部真正死亡，那就是一个最终的高潮罢了。所以很多东西你看透了，你就会释然。因此我想好了，我也采取这种方式，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我们不想给孩子增加任何的负担。后来我就对女儿说，将来我们俩都走了，你也把我们一块撒了吧，这是老妈的一个心愿，一定要按照老妈的意思去做。我的孩子说，老妈你怎么这么自私，将来我想你了，我到哪儿去看你呢？从女儿的表达也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没有彻底想通这个问题。因为国人的观念还是入土为安，所以我不仅要劝说自己，还要说服家人。其实人从自然中来，又回到自然中去，把自己还给世界，让自己随着海水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骨灰撒大海，情意留人间。 这夜会不会有我，是不是除了我你心里还有别人，是不是他比我温柔，比我能让你快乐，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告诉我这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一转眼就上云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曾经

这首诗十分恰当地反映了清明时节的自然环境和凄凉哀怨的气氛。有人说，清明时期走得再远也得回来给祖先扫扫墓，亦或是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远离尘世的喧嚣，让自己暂时安静下来，在细雨蒙蒙的春天，在绿草悠悠的原野上，与故去的亲人对话，聆听先人的声音，感悟生与死。 作为一个70多岁的古稀老人，原本对清明这个节的概念，从心理上是回避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生老病死的人生必经阶段，后三个已经不容置疑的一点点的逼近了。我常与我的学生开玩笑，你们离来的那头近，我却离去的那头近了。这辈子赴汤倒未必，倒火是必然的，然而我一直以生性达观开朗而自诩，有喜逆流而上的思维模式。你看，大家提到清明，耳畔总会响起什么雨纷纷呐、路断魂呐的吟诵声，也总会浮现离父夜泣、考比昼世的悲凉。如此的昼思夜想，难免伤身劳神，而我却要一改这悲悲切切、惨惨戚戚的思维框架，想着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天清地明、万物复苏，大自然赐给我们如此诸多的美好。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在清明节中早就吸取了另一个出现较早的节日上巳节的内容，它是在农历三月初三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及临河沐浴，以祈福消灾。想想在经过漫长沉闷的冬三月以后，人们终于能脱去厚重，换成轻装，连空气都充满了舒心的青草味道。春草、春树、春花、春雨，想想都是希望和期盼。还是多背背朱自清的《春》吧，盼望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其实理念是完全可以更新，而且不断与社会脚步接轨的。我生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宅门中，小时候就耳闻目睹了老北京婚丧嫁娶的繁文缛节的一系列的礼仪活动。记得我的太祖母的丧事就在本宅中，高搭席棚，昼夜棚经，吹鼓手迎客，设高几，备檀香，接三送三，安排席面，泣血叩首，守灵送灵。可没想到自打一解放， 这些繁琐的整套的仪式便自动简化到了极致，过度的竟是如此的自然。就拿殡葬来说吧，我由于自幼丧母，是姥姥把我一手拉扯大的，贪老人家打小便是我行动的楷模。可是唯独对火葬这件事儿，老人家还不能接受。到时候可千万别烧我，记住了，千万千万哦。我只好像哄孩子似的，对对对，咱不烧，咱不烧。可没想到真到了大限来临，老人家竟也十分自然的口授八宝山三个字。这就更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常识的拥有，理念的更新的必然。到了我这一代，也许是几年高等教育的熏陶，使得自己概念的更迭与年龄就更毫无违和感了。花魂鸟魂总难留，何况人魂乎？什么树葬、海撒，什么绝不过度的治疗，追求有尊严的离开，什么网上祭祀，我都通盘接受。想象一下，当我们静静地从风而去时，后代子孙们是在清明时节踏青而来，他们沐浴春风，缅怀也好，回忆也罢，抒情着，但绝不悲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进行着亲情的再次围拢。这种洒脱与温馨，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面对的问题，我不怕死。首先，父母把我们带到人世，我无愧于他们。对国家，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按劳取酬，一砖一瓦，也奉献了青春年华。面对死亡，我想我能做什么呢？遗体捐献，从高从严来说，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贡献，毕竟遗体来源是有限的，对个人来说，对自身、对社会乃至对自然是高尚人格的体现。对家庭，说白了就是不想给下一代造成负担。人死后，身体对本人来说没有意义，可以通过捐献遗体而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还有，我国土地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不想让一个人死后还要占用活着人的土地资源。对后代来说，我们的下一代身负着生活压力、工作压力，捐献遗体对他们来说也是人力物力的极大解脱。 清明节是一个思想的节日，我问朋友清明节怎么安排，准备去哪儿？大多数和我同龄的人首先想到的是祭拜父母长辈。每到清明，我会来到父母的墓碑前，认认真真地打扫干净，买一大捧鲜花，把花瓣铺满墓碑和周围那一小片地方，然后坐下来静静地去想，把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让给思念，让思念在这里彻底抒发。离开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轻松，我会对墓中的父母说，爸妈，我去玩了。我相信他们希望我幸福，希望我快乐。行走在一座座墓碑之间，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些出生和逝世的日期，他们告诉我，生命或长或短，不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控制的，也许在某一天就会突然出现变故。所以有人说，关于如何生存，死亡是最好的老师。我不幸也有幸地领略过濒临死亡的感觉，那些平日里不在意的器官的那些功能，心跳、视觉、听觉、意识，一个一个的离你而去。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你身上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再生的感觉。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再给我一次生命，我会如何如何。其实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再生啊。我有幸住在高层，并有着向东和向南的窗户，可以看到每个日出和大部分日落。我特别喜欢日出东方和夕阳西下的情景和感觉，每个日出日落都好像是一个仪式，让我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趁着我还能用自己的牙齿大口地啃苹果，我要好好地享受吃的快乐，因为终有一天我的牙齿会一颗一颗地脱落。趁着我还能自由地四处走动，我要尽量去享受户外的四季风光，因为终有一天我会哪儿也去不了。趁着我还能为亲人、朋友以及社会送出温暖和快乐，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要尽力去做，因为终有一天我将会离去。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会把我的身上还健康着的器官让给需要的人们，希望我的器官能让那些接受者生活得更好一点，我的一部分生命也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延续。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他们是热爱生活、富有爱心的人。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这 安静，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躲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 一个作家说过，天若有情，天会老，地若无情，地会荒。我们扎根于有情大地，仰望亘古无情的天，于其间愈合离散，领受悲欢爱憎，或长或短，都叫一生。生命的真谛不在于带走什么，在于留下什么，不在于如何开始，在于怎么结束。 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是个永恒的话题。我父亲于1982年突然去世，等救护车来到家中，人已经走了。父亲生前未见过我的先生。母亲是肺心病，于1992年去世，母亲生前未见过我女儿。大哥哥1998年底脑溢血去世，刚刚50岁。我吃降脂药已经20多年，我的家族肯定有心脑血管遗传疾病。哥哥去世不久，我便于1999年1月19日写下遗嘱，并于2002年8月与先生共同签署了无偿捐献遗体的证书。我的申请编号2618，证书上有一句话，这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我没有那么崇高，但自认为确实比较科学。以下是我的遗嘱。看了生日写遗嘱，深有同感。我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著作传世，但作者豁达的生死观却与我一脉相承。小鲁哥哥已于1998年12月30日去世，更使我感慨万分。所以在此郑重声明：一，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如癌症、植物人之类，切记不要无休止抢救，应以理智代替情感。这不仅能使我个人解除痛苦，更可使我的亲人们摆脱负担。二，如果我身患疑难病症，去世后立即请医生解剖，若探明病因，则能以前车之鉴解除后人痛苦。三，我身体的所有器官均无偿捐献给社会，希望得到我器官移植的贫富男女老少所有人都能生活快乐，我也将得到永生。四， 我去世后不要搞遗体告别，我不愿意再麻烦大家，也不要为我花费一分钱，一是我有，二是都不富裕，亲人们在心里怀念我就心满意足了。五，不要买骨灰盒，请将我的骨灰抓一把与爸爸妈妈放在一起，其余的先后与灰同埋在一棵树下或花下，全做肥料，也算是我对社会最后的一点贡献吧。爸爸妈妈，我永远是你们的好女儿，灰，我永远是你的好妻子，鸿鹄风帆今，我们永远是好姐弟，山，我愿你永远幸福。亲人们，热爱生活吧，祝福你们。 他没有烟火绚丽，也不像鸟儿会迁徙，不过是放飞的风筝，怕你 如果您中了1000万的彩票，您会怎么花呢？ 我终于可以在北京买房了。 我要辞职去周游世界。 我想创业，做我想做的事业。 我要吃光喝光，身体健康，最好顿顿有燕窝，天天有海参。 真敢想。 没什么不敢想的，想购开春特惠就是要让您啊花蔬菜水果的钱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活动裸价直供，单盒只要699。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40多头啊可以吃上三个多月的时间呢，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 407-106-108 407-106-108。 对呀，200多块钱就能够吃上一个月的野生海参，不就是平时咱们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或者是一个月的停车费就差不多了。 嗯， 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家人的健康做点投资。 对， 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就能够订购成功，而且还要再多送大家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解决泡发海参难的问题。 是， 所以机不可失，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参加活动。 细细算一下呢，这款鲜芋仙的野生海参在北京推荐也有3-4年的时间了。之所以一直非常的热销呢，我想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第一，它是野生的， 嗯， 深海环境好，海底浮游生物的自然滋养，使野生海参呢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第二呢，是一级品的品级，野生海参呢不如养殖海参生长得快，至少呢需要多次的休眠期才能够成熟，所以呢营养它是更聚集的，品级要求更严苛。第三就是价格优势大了，了解海参行情的朋友都知道， 嗯， 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的，市场的定价至少是3-4千往上走。但今天呢，想购开春特惠，裸价直供，花699元就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了。 对， 划算到每个月啊才200多块钱。所以呢，这个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是挡挡满线呢。 手机尾号3977的刘阿姨订购了2套，说年纪大了不能够乱吃保健品和保养品。海参呢，自古至今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了， 嗯， 多少身份显赫的人都在吃，那今天600多块钱吃3个多月的海参，是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呀。 对，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活动当中呢，立减1300块钱，只要699。 是， 而且呢，订购成功呢，就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